声喧哗，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大家好，我叫黄新斌，是一名销售人员，今天与大家分享一首夏天的诗。一条铁轨，王炳立。一条锃亮的铁轨伸向丛林深处，被一片墨绿色的黑吞噬。没有一个旅人的站台，你的孤独无人知晓。一声汽笛惊起一群乌鸦，在我的视野里四散而逃。蓝天伸向远方的远，在虚无里难以抵达遥远的故乡。 诵读小站，由第八届书香中国、北京阅读季、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 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不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通州，北运河的起源之地，自古就是京城首义文化名城。一京二卫三通州，北京是老大，天津是老二，这通州啊，就是那老三了。 南通州，北通州，南北通州通南北，金运河，银运河，金银运河运金银。 请听长篇小说《荆门脸子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健。 古玉桃女扮男装，给她娘摔丧盆子打白幡，我也穿了孝，见人磕孝头，灯下桂林送葬到坟地。一死两口，坑得古老茬子大伯痴痴呆呆两年多，干娘爱窝窝也大病了几场，直到土改分了地，才一扫愁眉苦脸，眉开眼笑起来。这一年正月十五雪打灯，春天雨多风少，一子落地万子归仓， 秋收是个百年不遇的好年景。头一场冬雪三尺厚，东北大军进关，关里关外两路大军会师，打下了天津卫，包围了北京城。我们河这边村村成立剧团，大办花卉，榆林村的狗打架戏班到各村跑野台子，莲芳村的高跷会，刘伞村的霸王鞭和打花鼓，绿杨堤的跑旱船也是争奇斗胜，各不相让，走到哪村吃哪村。古老茬子大伯要抢上风，又攒起了小车会，都是古姓人，而且男女同台。小车会的故事，各村各有特色，各有路数。古老茬子大伯主办的小车会，演的是一个花枝招展、浓妆艳抹的小媳妇儿坐车回娘家，一个白胡子老头推车，两个丫头拉车，两个村姑傍车，一个傻柱子和一个二百五护车。沿途登高下坡，穿街过巷，踩着锣鼓点舞蹈。看的是坐车的小媳妇儿跑圆场，上身不动，车走快慢全靠坐车的小媳妇儿的腿功和脚力，还要看推车老头的腰功和髯口。拉车的丫头配合着坐车的和推车的，一只手背绳，一只手舞弄着手帕，绑车的村姑肩上柳枝挑着花篮，手上舞扇，护车的傻柱子背着褥套，二百五摇着铃铛翻跟头打把式，憨头憨脑装傻充愣，逗得观众哈哈大笑。忽然面前一条大河，河上一座大桥，从桥上走下一位花花公子，舞动着手中的泥金折扇，像一只狂风浪蝶挑起坐车的小媳妇儿。护车的傻柱子和二百五横拦竖挡，推车的老头巧妙进退，拉车的丫头和傍车的村姑也收住阵脚。紧锣密鼓，大家各显身手，一片花团锦簇。花花公子未能得逞，退回桥头不许过桥。于是傻柱子、二百五和两个村姑发动进攻，花花公子要跟每个人对舞一回，累得他难以取胜。两家讲和，共唱一首太平年民歌。结果花花公子放行，小媳妇儿回到了娘家。干娘爱窝窝扮演坐车的小媳妇儿，古老茬子大伯扮演推车的白胡子老头，他的两个侄媳妇儿顺大嫂和跳嫂扮演拉车的丫头，大侄子古大顺子和秋老虎扮演二百五和傻柱子，我和古玉桃扮演傍车的两个村姑。古老茬子大伯的二侄子古玉山扮演花花公子，头一天上场就引起轰动。庙会上，莲芳村的高跷会、刘伞村的霸王鞭和打花鼓、绿杨堤的跑旱船都黯然失色，成千上万的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将古家班的小车会团团围住，只给他们留下稀稀落落的几个看客。不过干娘爱窝窝已经渐老了，插上胭脂抹上粉，远看仍有少妇的风韵，近看可就是一位半老的徐娘了。而且扮演公子的古玉山调戏沈娘放不开手脚，扮演拉车丫头的跳嫂虽然活泼可爱，却又生得人高马大，令人感到可笑。另一个扮演拉车丫头的顺大嫂个子瘦小，脸皮薄，羞羞答答，扭扭捏捏，一台好戏 被他大煞风景。于是古老茬子大伯当机立断调整角色，他和干娘爱窝窝及时隐退，又淘汰了大侄媳妇儿，二侄媳妇儿扮演坐车的小媳妇儿，大侄子扮演推车的老头，另找了两个外姓的姑娘扮演拉车的丫头，一个外姓的小伙子扮演护车的二百五。大侄子推车虽然比不上古老茬子大伯，二侄媳妇坐车却比干娘爱窝窝吸引观众。二侄子调戏的是自己的媳妇儿，更给这台好戏大为增色。莲芳村、刘伞村和绿杨堤的花卉败下阵来，不敢出村。我虽是个黄口小儿，却早就憋足了大丈夫气，不愿扮演挑花篮的村姑，眼馋那个满场飞舞的花花公子。古玉山是通州一家书铺的店员，正月初六开市大吉，他得回书铺站柜台，我就不等古老茬子大伯下令便抢了班。古玉桃也不示弱，我抢班他篡位，自作主张扮演坐车的小媳妇儿。古大顺子不想恋战，推车老头一角自动让给秋老虎了。榆林村孩子般的小车会，古玉桃、秋老虎和我是三足鼎立的台柱子，走遍方圆几十里的村镇和庙会。县里奖给每人一双鞋，区里奖给每人一条毛巾，村里开了庆功会，奖给每人十串糖葫芦、十二挂鞭炮。谁想正月十五演出最后一场，收场却是个悲剧。长大了娶古玉桃做媳妇儿，这是我在玉桃娘临死之前点了头的，只是那时我才九岁，又是黑更半夜被唤醒，看见玉桃娘奄奄一息，惊吓得昏头呆脑，心慌意乱中听见了干娘爱窝窝问话，也不知是点了头还是摇了头。玉桃娘出了殡，没过多少日子我便脱了孝，不管摇头点头都忘到脖子后头了。可是当时只有七岁的古玉桃却人小心大，刻在心上不可磨灭。榆林村的小小子儿和小丫头十有八九三五岁就定亲，门当户对，而有交情深厚的人家更喜欢指腹为婚，又盛行小女婿娶大媳妇儿，女大三抱金砖最吉利。我在这方面却是接连走背字儿，头一回指腹为婚顶了牛，对方咕咕坠地，也是个光葫芦头的秃小子。三岁那年有人保媒，挑选了好日子过帖，不想过帖的前一天我在一家门口捅了狗牙，被狗咬了腿，女方是属狗的，家里断定那个丫头片子是克夫的命，打退了这门亲事。五岁又有媒人提亲，双方交换了大红庚帖，谁知没过几天我那位未婚妻得了时令病，她家不找大夫，却到爱大辈看守的破庙里烧香拜佛，从香炉里挖了半碗香灰，又从庙后的枯井里汲上一瓢浑浊的井水，调拌得像一碗稀粥，捏着我的未婚妻的鼻子灌下去，刚喝三口便一命呜呼。明明是死于迷信，却认定是我克死了的，他死得委屈，我被强加罪名更是冤枉。接二连三婚姻不利，家里找来一位铁嘴先生给我算卦，这位铁嘴先生有一条能把死人烧个翻身的舌头， 我家老人对于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大事小情都要求他判断吉凶祸福，言听计从，有如最高顾问。他不但能随机应变，而且能无中生有，掐算了一下我的生辰八字，拍着大腿惊呼不已，咬定我的命相贵不可测，高不可攀，十年之后红鸾星照命，必得千金小姐。我家老人最爱戴高帽，铁嘴先生正是投其所好，几句花言巧语便被迷住心窍，虽然后来又有媒婆提门槛子，都被我家一口回绝了。当我在小车会里大出风头的时候，我已经13岁了，念了一年初中。河这边三个村和河那边一个村上中学的我是头一个，我家就更眼眶高了。古老茬子大伯和干娘爱窝窝，言齿心秤却跟我家大不相同。我家虽有54亩地，却有13口人，土改不增不减，老哥们四位，四股均分，我们这一房只能分到13亩半地。这时我又有了两个弟弟，小哥俩分家，我只得四亩二分五厘，比贫下中农占有的土地还少。古老茬子大伯原有三亩河洼地，土改时又分给他、干娘爱窝窝和古玉桃八亩，秋老虎入户带来六亩，一共17亩，比我们这一房还多三亩半地，可算门当户对。老两口跟一儿一女讲定，日后兄妹男婚女嫁，秋老虎带来的六亩人归自己，另外继承干娘爱窝窝名下的三亩，此外便是古玉桃的。古玉桃可得八亩地，比我能分到的四亩二分五厘多一倍，我便是高攀了。倘若我再有两个弟弟，分到我名下的只不过二亩六分一厘，比起八亩地的古玉桃，我显然是个穷小子。所以古老茬子大伯和干娘爱窝窝认为，我娶古玉桃如果不算高攀，那么也不是低就。古玉桃也有自己的一把尺、一杆秤，他倒没有想过谁的地多、谁的地少，但是却拿他那一把尺量了量我俩谁长谁短，又拿他那一杆秤过了过我俩谁轻谁重。他六岁到榆林村那一年，黄皮寡瘦，蓬头垢面，活像一只活了毛的小家巧，自敬古老茬子大伯和干娘爱窝窝的家门，哪怕是吃榆钱饭、羊芽菜团子、打呼饼、压饸饹，反正再没有叫他挨过饿。几个月的功夫，个子高了，也长肉了，榆林村的水清又甜，洗净了他身上的污垢，润透了他的肺腑。人眼是镜子，我看得见他一年比年水灵，一年比年细嫩。村里的老人见过一茬又一茬的姑娘，都说谁也不如他长得好看，好看的就像市里观音大士连坐右侧手捧着玉净瓶的玉女。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，那我跟他对照，那真是麻绳穿豆腐，提不起来了。我在童年时代又黑又瘦，黑的像从灶堂子里扒出的烧棒子，瘦的拆散了架不够喂一只鹰的。我和古玉桃在长相上一丑一俊，他高一头我低一等，我自幼娇生惯养，又馋又懒，整天贪玩，家里打发我割草拾柴， 半天割不了一捆，拾不了一筐。古玉桃深受古老茬子大伯影响，又有干娘爱窝窝身教，一不馋二不懒，整天手脚不闲，跟我搭伴割草拾柴，前赏两捆三筐，后赏两筐三捆。他跟我对比，是一一当时。我不会编筐织篓，他编出的筐和织出的篓子，拿到集市上抢着买。针线女工，我一窍不通，他却得心应手。爬树，我没有他爬得高；浮水，我没有他浮得远。摸螃蟹，他一摸一只，我摸螃蟹却夹住了手。打鸟，他一网能扣一对儿，我打鸟，白打鸟时，往往落空。相比之下，我的手比他的脚丫子还笨，他的脚丫子比我的手还巧。我的高明之处，只不过十几个字：一不能当饭吃，二不能当柴烧，三不能当衣穿，百无一用是书生。古玉桃在我面前没有自卑感，榆林村那些跟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女孩子，没有一个人上学念书，上学念书是小子们的事情，古玉桃从来没有感到有上学念书的必要。我对上学也没有多大兴趣，只是家里逼我上学才上学的。我年幼无知，只顾眼前快乐，哪里想过今后的生计问题。钻柳磕子地打鸟，河岸下摸螃蟹，爬树掏鸽子蛋，绕柴火垛藏猫，下河浮水扎猛子，一边玩耍一边放几只羊，割一捆草，拾一筐柴，撒宝一倒，其乐无穷。长大了呢，前边有车，后边有辙，土里刨食就是了。守在村边种西瓜，西瓜卖钱多，自己吃着也方便，何乐而不为？西瓜拉了秧，那就给大船拉纤，走南闯北开眼界，能像古老茬子大伯，就算没有白活一辈子。可是家里的老人尝过酸甜苦辣，懂得世态炎凉，不能不替我做长远打算。千里大敞篷，没有不散的筵席。十年之内老哥们分家，不出二十年小哥们也得分家，只靠分到我名下的四亩二分五厘地，甚至是二亩六分一厘地，糊不上一张嘴，那就得扛长工当佃户，娶不起媳妇儿，只能更名改姓倒插门。不想脸朝黄土背朝天，另外还有两条出路，一条是到天津卫学手艺，一条是到北京学买卖。作坊里的老板和师傅张口骂人，抬手打人，买卖家的规矩大，学徒的就像童养媳妇儿，学徒三年就像蹲三年大牢。我是个娇哥，哪能吃这个苦，受这个罪呢？思来想去，只有念书。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读，读，读。 稍后，欢迎继续收听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荆门帘子》。 睁开眼，勇敢在你身边。

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 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通州，北运河的起源之地，自古就是京城首义文化名城。一京二卫三通州，北京是老大，天津是老二，这通州啊，就是那老三了。 请听长篇小说《荆门帘子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建。 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学而优则仕，当官发大财。虽然我被教得捧在手里顶在头上，不愿上学，却不能依了我。我被迫无奈，只得硬着头皮上学。上学之后，老师那连阴天的脸子，讲台上的藤杆子，挂在墙上的杉木板子，吓得我不敢不收心敛性，俯首贴耳。我虽然没有挨过打，却目睹多少人挨打。藤杆子敲在脑壳上，一敲一个鸡蛋大包，把人摁在板凳上，摘下杉木板子，一板子红，两板子肿，疼得哭爹叫娘，呼天喊地。打马骡子精，杀鸡给猴看，我只有一心扑在书本上，越念越有滋味，越念越入了迷。年年大考，甲等第一名，叫响了河这边和河那边的四个村，给我家争了光，露了脸。我家更不知道我卖多少钱一斤了。只有古玉桃讨厌我念书，他已经是干娘爱窝窝的一大帮手，能当半个家了。干娘爱窝窝做饭，她抱柴火烧火，吃过饭刷盘子洗碗。干娘爱窝窝到我家推碾子推磨，她给牵驴。干娘爱窝窝筛面，她扫碾台掏磨眼儿。她还会飞针走线，缝缝补补，学会了抱着夹板纳鞋底儿。春天耕地，她拉伤。立夏薅草见苗，他眼疾手快；秋收，他提着篓子捡豆粒儿，背着背筐拾零碎儿，扛着铁锹挖豆鼠子窝，能喂两口大肥猪。冬天，爬树打干枝儿，烧的炕面儿能烙饼。土改以后，日子好过了，他也知道打扮自己了，头上梳一条紫红头绳的大辫子，身上穿一件土布印花的小褂，可就是不爱穿鞋，光着脚丫，裤筒挽到膝头，一半是个俊俏的农家少女，一半却又像个野小子。我每天头顶着星星上学，最怕迟到受罚，一路飞跑， 他早在村外的池塘里洗了脸，一手拎筐，一手拿镰，站在洒满露水的草丛中。 哎，上学去啊？ 他笑着问道。 嗯。 我也顺口答应，点了点头，没有停住脚。他跳到大路上，张开胳膊拦道： 念了好几年，还没念够吗？嗯，书到用时方恨少。 我只得站一站。 我念完了高小，我还想考中学呢。念书有吃饺子香吗？嗯，比吃炖肉都香。有吃糖葫芦甜吗？比喝蜜还甜，歇两天吧。 他的眼睛闪闪亮。 你考第一名，等一等都跟得上趟的。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 我从他的胳膊下钻过去，一溜烟跑了。教不严，师之惰。我们那位老师相信棒下出孝子，不打不成才。不管你多么严守校规，用心念书，隔一些日子也得敲打一顿，这叫戒骄戒躁。我这个甲等第一名也不能幸免，多得了初一，躲不开十五。我一个月至少被敲两回，头顶着藤杆子敲出的鸡蛋大青包。夕阳西下，放学回来，一路上越想越委屈，滴滴答答洒下一路眼泪。古玉桃身背一大捆草，迎候在半路途中。 哟， 他拖着长枪惊叫一声： 是马踢了你，还是狗咬了你？ 老师，找茬打人。 我抹着眼睛呜呜哭道： 我背书滚瓜烂熟，他硬说我像吃汤喝面，咬字不清楚，吐字也不正确，打了我三藤杆子。 那你不会骂他吗？ 天地君亲师，我怎么敢骂老师呢？ 你不会咬他吗？ 师徒如父子，我怎么能够咬他呢？ 不上他的学不就得了？ 古玉桃扳过我的脑壳，掌心轻揉我头上的青包，嘬着嘴唇吹凉风。 都不念他的书，学堂关了章，老东西肩不能挑担，手不能提篮，叫他张着大嘴喝西北风去吧。 我怎么敢不上学？家里得把我打个贼死。 你逃学呀？ 他给我出主意。 你背上书包假装上学，出了村子跟我搭伴，咱们到河湾的大鱼捞虾摸螃蟹怎么样？ 好吧，其实我也受够了。 可是睡了个大觉，早晨醒来摸了摸脑壳，三个青包一夜之间消失了，逃学的念头也就一扫而光。古玉桃正在村外池塘洗脸梳头，见我背着书包出了村，连连招手叫道： 快过来，到河湾子去。 念书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 我头也不回飞跑而过。古玉桃追赶不上，啐着我的背影骂我是个贱骨头。 呸，真是贱骨头。 那时乡下的小学没有星期日休息，开了学就得一口气念到放假。我跟古玉桃每天只能匆匆照面。 哎，上学去啊？ 古玉桃忽然不是两手空空拦路，有时手托着两个煮鸡蛋，有时手捧着蜜桃、葡萄、红枣，有时手里攥着一把洗得干干净净的田芦根。 吃吧，吃完了再走也不晚。 我便站住脚吃下去，两人多站一会儿，多说几句话。解放军打下天津卫，又开进北京城，小车会收了场，我要进京上中学。这几年 我的压岁钱都从串书馆的小贩手里买了书，自己看完了借给别人看。一连三天，我串百家门向本村父老辞行，顺便也把散借各户的几十本书收回来。我抱着一大摞书回家，路过一座斗街垛，古玉桃突然从斗街垛后面跳出来，眼露凶光，满面杀气，很像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从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的女祥马。 玉桃， 我满面春风地向她走过去， 明天我进京上学，再见了。哼，你死外边得了。 她腾空而起，猛扑上来，抢过几本书，一边撕一边咒骂， 我这辈子也不想见到你。 我爱书如命，撕我一页书就像割我一片肉，顾不得好男不跟女斗，也张牙舞爪地跟他扭打。我自幼文弱，念了六年书，沾上书生气，虽不是手无缚鸡之力，却已经只会动口不会动手了。古玉桃跟我大相反，春夏秋冬河滩上野跑，打人抓脸，心狠手黑，骂人揭短，舌尖上挂马蜂钩子。也不知是不是古老茬子大伯教过他拳脚，我想跟他大相扑，他滴溜溜闪过我的一扑一掀一剪，迎面一掌推倒墙，脚下枯树盘根扫堂腿，打得我一连倒退了八九步，不等我两脚站定，抓一把沙土劈头盖脸撒过来。我被迷住双眼，哎呀一声蹲下了身子。他捡起散落满地的一本又一本书，就像晴雯撕扇，撕一把扬一把，片片纸屑化蝴蝶，半入春风半入云。一串恶作剧的笑声，古玉桃得胜而归。我睁不开眼睛，可听得见古玉桃撕书，疼得我心都碎了。笑声中，古玉桃早已不知去向，我更急得又蹦又跳，满嘴沙子还喊不出来。忽然，两只大手抄起我的身子，扛在肩上就走。我感觉那是古老茬子大伯，虽然已经是个13岁的初中生了，却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。古老茬子大伯把我扛进他的家门，一声尖叫，古玉桃不知从哪个角落钻出来，尖叫着像一只发了狂的野猫，又扑过来抓人咬人。 跪下！ 干娘爱窝窝厉声喝道。我听见古玉桃呜呜咽咽地啼哭起来，心里感到一阵得意。古玉桃、秋老虎和我三个人，我在古老茬子大伯和干娘爱窝窝的心目中占首位，古玉桃和秋老虎半斤八两，古老茬子大伯偏疼古玉桃，干娘爱窝窝偏疼秋老虎。秋虎，水热了吗？古老茬子大伯问秋老虎道。正在外屋柴灶烧水的秋老虎瓮声瓮气答道， 热的，能烫熟一口大肥猪。 古老茬子大伯把我扛进暖烘烘的屋里，放在铺着狗皮褥子的炕上，又喊干娘爱窝窝道， 秋虎他娘，你打一大盆水给二小子洗个光头净脸。 院里罚跪的古玉桃啐道， 哼，洗干净了多加佐料，狗也不吃。 土改以后头一个中秋节的夜晚，我在古老茬子大伯和干娘爱窝窝家里吃过节饭。古老茬子大伯喝光了满葫芦酒，带着七八分的酒意，一手拍打着秋老虎的脑壳，一手抚摸着我的脑袋瓜，醉眼朦胧地望着干娘爱窝窝，呵呵笑道， 一个是咱家的大小子，一个是咱家的二小子。你虽是一朵谎话不结瓜，却有天官赐福，贵子成双。秋老虎、古玉桃和我，每个人敬干娘爱窝窝一盅酒，月光下都看得出他的脸挂了红。他把古玉桃搂在怀里说：“ 借你的光，我还有个三丫头呢。”“我不是三丫头。” 古玉桃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，拧着脖子撅着小嘴儿。干娘爱窝窝被扫了兴，拉长了脸说：“ 三个人里你最小，你不是三丫头，那你又是什么东西啊？” 古老茬子大白却是轻声细气对古玉桃道：“哦，咱们古家老辈子留下的规矩，兄弟姐妹大排行，你得管他俩叫大哥二哥。”古玉桃白了我一眼说：“ 我不管他叫二哥。”“ 哎，他比你大两岁呀。”“ 那也不配。” 说了一个一，倒了一个一，什么开花在河里。 秋老虎挤眉弄眼，怪声怪气地唱起来：“ 这朵花儿瞒不了我呀哟，莲蓬开花在河里呀，咿儿呀儿哟。” 古老茬子大伯伸手扯了扯古玉桃的小辫子，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他是个识文断字的小学士，难道不配当你的二哥？”古玉桃的鼻子翘上了天说：“ 哼，他就是进京赶考中了状元，我也跟他男女平等。” 说了一个二，倒了一个二，什么开花一个棍儿。 秋老虎摇头晃脑：“ 这朵鲜花瞒不了我呀儿哟，韭菜开花一根棍儿啊，一儿呀儿哟。” 古老茬子大伯又问古玉桃道：“你不管他叫二哥，又管他叫什么呢？”古玉桃一扭脸儿，不吭声了。 说了一个三，打了一个三，什么开花赛刀尖。 秋老虎手舞足蹈：“ 这朵鲜花瞒不了我呀儿哟，马兰开花赛刀尖儿，一儿呀儿哟。” 干娘爱窝窝伸出手指一连戳了古玉桃额头三下，追问道：“ 你说话呀。” 古玉桃下巴磕，顶着胸脯子闷声不响：“ 说了一个四，倒了一个四，山马开花一身刺。” 秋老虎的大喇叭嗓子一边唱一边冲古玉桃吐舌头：“ 这朵鲜花瞒不了我呀儿哟，黄瓜开花一身刺儿，一儿呀儿哟。” 住嘴！ 古玉桃的嚷叫压过了他的歌声。“ 我有什么瞒不了你的？” 秋老虎捏着喉咙装小嗓唱道：“ 你想当老二的媳妇儿吧，啊，一儿呀儿哟。” 古玉桃扑到他身上又抓又咬，他打了个滚儿，滚起来绕老枣树，钻葡萄架，爬上水蜜桃树，跳墙逃走。虽然古玉桃不当三丫头，我可是从这一天起便是二小子了。干娘爱窝窝打了一大盆水放到炕沿上，拿起笤帚扫我身上的沙土，轻轻给我脱下上身的衣裳，嘴里骂着古玉桃：“ 你这个死丫头，真是一条疯狗，你还真敢下毒手啊。” 洗出一大盆泥汤，我才睁开眼睛，从玻璃窗沿里看见古玉桃跪在老枣树下的一块洗衣服搓板上，高昂着头，仍然是眼露凶光和满脸杀气。秋老虎坐在外屋门槛上，可怜巴巴地望着罚跪的古玉桃，嘴里嘟嘟囔囔，打了不罚，罚了不打，你打了他就不该死他的书。干娘爱窝窝给我穿上了衣裳，又把笤帚疙瘩递到我手里说， 二小子，你到院子里把那个疯狗丫头打个皮开肉绽，一报还一报。 秋老虎忽地从外屋门槛上站起身，一挑门帘闯进里屋，脚站钉子步，挺着扇子面的胸脯说，娘，我去玉桃挨打，活剥我的皮也心甘情愿。 虎哥，咱们俩亲如一奶同胞，我怎么能够打你呢？ 我的心一酸，眼眶潮湿了。 我也不打玉桃，只是这辈子再也不搭理他了。 咱们仨就像从一条娘肠子里爬出来，不能结下死疙瘩。 秋老虎瞪着眼珠子喊道， 你不打他也得罚他，罚了他再搭理他。 怎么罚他？ 我问道。秋老虎憨笑道， 罚他念书。 念多少书？ 你念中学，他念小学，你念大学，他念中学。 我这个犬女不想陪他那个虎子。 跪在搓板上的古玉桃又尖着嗓子叫起来， 人活一口气，树活一层皮，什么他念中学我念小学，我才不愿一辈子都矮他一头呢。这话从何说起？ 我莫名其妙。 什么时候我说过这句话？ 秋老虎哼了一声说， 是你老爷恶语伤人才逼得玉桃是你输的。 我看着干娘爱窝窝，干娘爱窝窝的脸像一张白菜叶子，掀起衣襟擦眼泪，又看看古老茬子大伯，古老茬子大伯阴沉着脸，抱着双膝背靠墙，闷着头抽旱烟，心里十分痛苦。 听众朋友，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金门脸子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宪，责任编辑徐北威、周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、孟孟、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在最我